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15%，最高气温3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约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教育面对面，我是主持人杨洋。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如何激发孩子的学习动力。我们的微信平台欢迎大家关注，同时可以在上面互动留言，教育面对面 RBC。 好，那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今天每日教育播报的主要内容有：市教委最新发布关于全面推进中小学依法治校工作的指导意见，校长任职前要进行法律知识考核；假期补习预示新中考选科偏好，生物化学成为最热门科目；寒假到来，高校连发安全提醒。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北京市教委最新发布关于全面推进中小学依法治校工作的指导意见中指出，校长任职前应当以适当方式考察其掌握相关法律知识和依法治校理念的情况，考察不合格者应延缓任职或者进行调整。除校长之外，意见要求学校管理人员也应主动学习依法治校的相关内容，参加相关培训和考核，在教师的入职培训、岗位培训中也应该纳入法治内容，并保证必要的学时。寒假结束后，初三学生将面临中考选科，即从历史、地理、思想品德、物理、生物包括化学中选择3门参加考试。目前调查发现，生物和化学科目的补习班人气最足。海淀区的调查结果显示，大约87%的学生选择物理，80%左右学生选择生物和化学。北京教科院的调查显示，文理分科的组合依据占据首位，超过1/3的学生按照文理分科思路来选择科目。距离除夕已经不到半个月，高校纷纷开始迎来寒假。近期北京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林业大学等高校纷纷向学生发出安全提醒，勿搭乘黑车、防范校园贷等成为提醒的重点。北大提醒学生寒假出国出境要注意和家人同学保持联系，了解所去国家地区的文化和习俗，留意所在地的治安状况，储备一些紧急状况下求助的信息和知识，掌握中国驻外使领馆的联系方式，以便在紧急情况下得到帮助。好，以上就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杨洋编辑播报的，感谢大家收听。那接下来我们的家有儿女周一的专题节目将和大家谈一谈如何激发孩子的学习动力，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和节目进行互动。教育面对面 RBC， 欢迎大家关注。 孩子们现在已经进入了寒假模式，但是一些孩子的期末考试成绩却是让家长很烦恼。孩子明明知道自己的成绩还需要努力，但是依然手机不离手，有效的学习时间不足，总感觉浮躁，不能心无旁骛。孩子学习兴趣不大，动力不足的原因是什么？怎样发现孩子的特质，开发孩子的潜能，提升孩子的内心真正的学习动力呢？教育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 今天为大家请到两位嘉宾，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家庭教育高级指导师李强先生，您好。 哎，您好，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欢迎您。同时呢，再给大家介绍一位择业测评资深顾问郭晶晶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先来看看啊，动力不足的表现都有哪些？ 一种呢，家长能看到的是投入学习的时间少， 大多数家长的焦虑。 对，就是他看见孩子在这个不在学习，投入的时间少。当然，真投入的少，还是说假投入的少？ 嗯， 假投入少，那就是说家长不满意。实际上应该说 够了。 哎，起码叫你得满足孩子必要的休闲吧， 对对， 是吧？所以真少假少是个问题，咱们不去说的啊。这是第一类，第二类呢叫低质量的学习。他只要是一厌学的话，他就会低质量的学习。你比如说，他目标不高，他只是把完成作业当成他的这个一个学习的标准，于是呢就抄点答案呢，上网搜一搜，手机查答案呀等等。我现在我就很奇怪，有的孩子就是为什么要拿手机？特别好的理由就是我要查答案，这是一个很不好的学习方法了啊。还有呢，就是低效率的学习，就是磨蹭慢，一边听歌一边这个去学习。当然这个问题呢，就是有些学习内容是可以这样的，但是总体上是不能这样的。第四种是什么呢？就是低目标的学习，就是他给自己这个学习目标很低。比如有的家长就说，我们家孩子很好，我们家孩子在班里能排前十名，这都啥年头了，还都，比如尤其是高中生，早就应该建立起这个全市的你排名的概念， 嗯， 起码是你年级排名概念。所以他从家长到孩子，他都很糊涂，就觉得我班里都还行。 万一这个是一个，比如说潜力特别好，潜质特别好的孩子，就给耽误了， 太耽误了。 嗯，其实有的孩子他比如说学习障碍或者说学习困难，那么我们怎么样来区别？郭老师在辅导当中遇到过这样类似的，可以给大家举的例子吗？ 对，因为我遇到这样的情况还是挺多的哈。那个我经常就会说，家长你只要记住两点就行了。 嗯， 哪两点呢？第一点你要去观察， 嗯， 第二点你要去倾听。 嗯， 家长就说，哎，我怎么观察我怎么倾听？ 对， 因为他们都会观察。我说这里面背后吧，还有一个模型，就叫做挑战与能力的模型。 嗯， 挑战的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目标。 嗯， 什么意思呢？给大家举几个例子，你就能明白了啊。 嗯， 就比如说我有一个学生，我观察他，他到我这来，他就很松懈。 嗯， 我就跟他继续跟他聊，我就听他，他说，你发现这个学生啊，他这个整个的思维语速都很快。证明他的思维反应很快。 嗯， 你再问他的学习，他的学习哦，完成作业非常没问题。那这时候你就可以判断了，哦，这个学生他属于什么？他属于他的能力超出他的挑战。所以这时候你就要给学生提目标了。 嗯， 这个是一种情况。 他能力是有的，但是他目标很低，他很容易很轻易就达到了。 对，所以他就呈现一种松懈的状态。 嗯 嗯，这是 这个观察，这需要观察， 你要看他的状态， 去谈话哈。 对，你要去听，你要听他的那个思维反应度。 哦，思维，嗯， 对。然后第二种情况呢，就是我有的学生就到我这来就会特别紧张，你看他这个人就很紧。 嗯， 你再问问他平时的学习吧，他就是真的是从早到晚在学习哦，他真的很认真在学习。 嗯，对呀。啊， 所以对于这样的孩子吧，你就要适度的去看一下，他有可能他的挑战已经高于他的能力了。 嗯， 这时候你是需要把你的挑战稍微往下降一降的，让他能够跳一跳，能够够得着。 嗯， 这种情况就属于哎，我们需要就是学习障碍可能有一定的障碍了，你要降目标，同时提升能力。 嗯，这样他才有兴趣，要不然跳起来也够不着。 对，他跳几次吧，他就觉得哎，我总够不着，那我就不够了。 嗯，对对 对， 对。 还有第三种情况，哎，这种情况是真的是比较复杂了啊。 嗯， 我经常会说这种是什么情况呢？就是我有一个学生到我这来，你就看他很冷漠， 嗯， 对什么也不关心，你跟他说什么，嗯嗯嗯，这样子的孩子啊，通常他就是属于这个挑战跟能力都属于在双低区域，就是他好像学习的障碍也很大， 嗯， 这个目标也很低， 嗯， 这个吧多半还是跟过往从小到大的学习习惯有关系。这种比较挑战，我建议家长就是你慢慢来，你从基础开始 不要太着急啊，就因为这是一个长期导致的问题。 嗯，就是学习习惯，后面我们也会谈到哈。 对，第四种是一种最好的情况。哎，就是我曾经有一个学生是清华的学生，然后呢，我跟他聊，哎，我说你这个学习啊、考试啊，你紧不紧张啊？就是我也想听一听这个我们高分学生的是什么状态。他就跟我说，老师，我也紧张，但是他这个但是很重要。他说，但是只要我一进入到那个状态之后，我就特别开心。我每做对一道题我都特别兴奋， 嗯， 我每遇到一个挑战，我就觉得哎呀我又遇到挑战了， 嗯， 他就整个就是在做的过程中就不费力，这个就属于我们的能力跟挑战相匹配的一个状态， 嗯， 哎，所以家长你要去看他的状态是什么样子， 嗯， 然后你要去听，你要看这个学生他到底思维能力怎么样， 嗯， 然后去综合做一个判断， 嗯，刚才听郭老师讲这个我就忽然想到，就像人打游戏似的，他这个能力有，然后他每过一关他很轻松，轻松的就过了一关，他就很期待下一关，是有这样的意思啊。 他已经有成就感。 有成就感，然后呢他又有这个能力，所以他会是一个良性的循环了。 对，学生之所以喜欢游戏就是因为他有正反馈，所以家长其实是要给学生正反馈的， 嗯， 就是你给他的反馈是要激励他的，而，不是给他泄气的。 对，我们可以给大家分析一下哈，学习动力不足的原因哈，有什么归一类，就是有的孩子啊他没有目标和他追求的方向。 嗯，这个目标我觉得必须得给孩子树立起来。作为青年人他必须应该有理想有追求才好，目标是什么， 嗯， 很有讲究， 嗯， 我再给你举个例子啊，这是一个真实的，我和这个高三的孩子通过话啊，我就了解，我说你在学校排名多少，原来是年级第一，现在是年级不学了，现在不学了，年级二十名，这年级好几百人呢，他能到二十名，我说你非常不错了。然后孩子说，老师啊，你别把我看得太好了，我这个学校在我们区里头啊是排第三，我前面还有俩好学校呢，所以我就是考第一，我也不是好孩子。哎，你看他这个目标没有，他很清楚，我在我们学校考第一，我在我们区我也不是好孩子。这样的话我们就是说这个孩子目标设计错了，应该让孩子弄就是树立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呢，是发展的目标，就是我要发展自己，我只要我的明天比今天好，今天比昨天好，这样的目标就是对的，而不是要去跟谁比， 嗯， 所以目标一定要正确。 我有一类学生属于什么样的情况呢，他就属于从初中开始他就会不断的思考人生啊，属于这样的一类孩子。那么尤其是对这样一类的孩子啊，那我就会跟家长说，他因为他想的比较多，对人生思考的比较多，你给他树目标的时候你就要带着他往远看，你不能停留在当下，因为当下并不能满足他。那么我有的时候呢，我就会跟我的学生可能会问以下一些问题，可能能帮助到家长。比如说我会问第一个问题是，你期待十年以后的你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啊？这个是我常问的一个问题，嗯，我还会问什么问题呢，会问如果你有一个梦想的话那是什么， 嗯， 我还会问假如你有所有的资源，哎，你有你所有的钱，你有足够的钱，足够的这个时间，足够的人员，你会做什么？我甚至还会问什么问题呢？我甚至问过我一个学生这个问题，我说，假如现在有一个时间机器，可以把你带到未来啊，你走到了人生的这个终点，来到了你的墓志铭前，你读着你的墓志铭，你的墓志铭上写着什么？这样一些问题其实都是刚刚熟烈讲的发展性问题，那么对于尤其对于一些对于人生意义有思考的学生，这些问题是非常有效的。 你那个目标你怎么去问他，怎么样能够激发起来他去想这个问题的这个兴趣和动力哈。那还有一个这个不足的原因哈，其实在您的这个分析当中哈，就是关于学习习惯的事儿。我觉得这个我们可以简单的提一笔哈，可能很多的孩子确实因为学习习惯不好，导致的他对学习没有兴趣。如果习惯改变了啊，可能还真的是能够上升一大截。 对，学习习惯问题确实普遍存在。比如在我那个高三家长助学助导实践班当中啊，我刚才说了，对31个孩子进行统计，这一项有问题的，他们自己答有32个人， 嗯， 就是占到了将近 40%、 嗯， 所以你就看这个学习习惯他多么严重，死记硬背，他没有兴趣，他自然就没有活力。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学习习惯还不是说我在高中的时候再去培养，应该是从小就开始了这个学习的习惯， 那是越早越好， 越早越好啊。这也给大家呢简单的说一句，还有就是没找到或者是不知道自己到底蕴藏着多大的 能量。 我通常会用四叶草来给大家做个小结。 嗯， 这个四叶草代表什么呢？代表他的兴趣， 嗯， 代表他的性格，代表他的这个能力，还代表他的价值观。 嗯， 这个四叶草呢，其实就是蕴藏了我们这个孩子的这个 特质。 哎，但是这里面我要稍微分别一下，我们的兴趣跟性格，我认为在初高中阶段， 嗯， 你的必修课就是你要发现培养你的兴趣跟性格。 嗯， 啊，这是初高中阶段的必修课。那么高中到大学之后呢，那么能力跟这个我们的这个 价值观， 哎，就是我们大学之后你要重点去做的，你要通过你的，不仅仅是学习哦，大学你要通过你的，嗯，实践啊，学校外的社会的这些实践， 嗯， 去培养你的这个硬技能、软技能， 嗯， 尤其是你要注重，你要去不断通过一次一次的做事情去澄清你的价值观，去清晰你的价值观，这件事情是我认为在大学中最重要的工作。 嗯， 所以就是再小结一下，初高中的重点任务，兴趣跟性格。 嗯，发现兴趣，然后呢，这个培养性格。 对， 从中来去挖掘他的特质，是吧？ 是的，是的。 方法 呢，我这边会提出一个四要两不要。 嗯， 一要观察，二要提问，三要倾听，四要反馈。两不要什么呢？不评判。 嗯， 不说教。 好，分别给我们举一些例子哈，怎么样观察，怎么样提问或倾听。 嗯，好呀好呀。我想这边主要先给大家先讲一个提问，因为很多家长都会很关注怎么样去做提问。我给大家说的是，你要知道你的提问在哪里，孩子的关注力就在哪里，这一点非常重要。嗯，所以就是你的提问的问题是直接导引了孩子的那个方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我前段时间有个家长跟我说，老师我也提问啊，但是我们孩子不理我，我就问他你怎么提问了？他说我们家孩子，你为什么马虎出错题目呢？ 嗯， 你为什么马虎做错题了？ 为什么？ 为什么？嗯，而且是马虎做错题了？ 他说错了是吧？这个提问是错的。 他认定了他是马虎的。 嗯， 对。然后呢，我就听完这个问题之后，我说我要不我给你出一个问题。 嗯， 我说是什么让你这道题做错了？ 嗯， 你看两个问题有什么区别呢？嗯，第一个是我问的是什么， 嗯， 他问的是为什么， 嗯， 而且我这个问题里面没有马虎这两个字，嗯，我没有评判，嗯， 他有评判、嗯， 所以就是你问问题的时候你要问得干净，你是为了启发你的孩子去思考，不是去评价他这个是马虎， 嗯， 这个所以家长问问题的时候一定要有导引性，一定要问得干净， 嗯， 啊，这个是提问我想给大家强调的第一点。 嗯，对。 第二点呢，我想给大家讲讲那个反馈。哎，这个反馈刚刚我们在之前有讲过，嗯，就是家长你要给孩子正反馈，通过这个正反馈啊，你其实是能够帮助你孩子去激发能量的。但这个正反馈吧，其实也挺复杂的，因为我最近辅导了一些学生啊，这些都是高二的学生，发现这些高二的学生呢相对而言还是比较有思想的，他们会去探索这个人生的意义，他们会跟我说，老师我想知道我是谁， 嗯， 我想知道我这个我要去哪里， 嗯，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是的是的， 哲学问题 哈，就是有的时候家长遇到这个孩子的时候就特别紧张，他说，嗯，家长说哎呀我也不知道我该怎么办然后我就跟家长说，你不用紧张，你应该很开心，因为你的孩子啊，他有独立的思想， 嗯， 他有那个自由的人格，这个是我们该开心的事情。但与此同时呢，我们也确实啊，要给家长说，你需要对一些体系，你需要对一些知识做一点了解，比如说你对自我认知体系，刚刚的四叶草，你是不是了解了？ 嗯， 那个兴趣有哪些，你是不是知道？性格又包括哪些方面，你是不是知道？比如说对于高考升学体系，孩子问你跟你讨论这个大学专业了，你是不是了解？再比如说这个职业生涯，那你是不是对于这个职业啊，我们有哪些行业，我们有哪些这个岗位，我们有哪些公司类型，你是不是熟悉？你如果你这都不熟悉的话，你怎么给孩子反馈呢？ 嗯， 对，所以就是反馈的前提是家长你需要对这些系统先做一些认知。 爸爸妈妈首先应该明白，对，然后才能和孩子进行交流， 这个是必须的，因为爸爸妈妈他是家庭教育工作者， 嗯， 你是老师啊， 嗯， 那这个岗位那不是随便就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 嗯， 它是蕴含着科学道理的。 那有很多家长就在说哈，我可以去观察，然后呢，我可以去倾听哈，那么我的这种观察倾听所得出来的孩子的这个特质哈， 嗯， 和比如说一些测试，它中间的这个差异会有多大？ 这个问题也是家长经常问的。 对， 我经常会跟家长说，尽信测试不如没有测试。如果说你想过来，花一个小时，花点钱，然后测完了之后拿个报告回家，就照本宣科的给孩子，那我就跟这位家长说，对不起，你别测了。测试是为了帮助你去发现，为了帮助你系统的去了解你们家的孩子，去看看你有没有认知误区，这个是测试的目标。以及你测试完了之后，你需要跟孩子具体的去沟通，因为它是一个高度的概括总结，每个孩子都是不一样的，我们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所以前提是做测试，你要把这个观念，要把你的这个思维给理清楚了。那么刚刚我们又再回到刚刚您的问题，就是这个测试跟非测试有什么不一样哈？这个通过我们的，如果是通过我们的这个观察呢，我的家长经常这么给我反馈，比如说他觉得是因为跟孩子常年在一块相处，然后那个有一定的固有的偏见，固有的眼光，那么他会担心是说我会 看不清楚。 那再还有我的家长，他会跟我说，就是因为人到中年，然后工作又忙，家庭又忙，然后老人孩子一大堆，很少能够抽出完整的时间去做系统的学习。这样子呢就经常会盲人摸象，摸到个大象的腿就觉得是柱子，摸到个尾巴就觉得是绳子。所以就是一个好的测试呢，它是能够帮助你科学系统客观的去了解一个孩子。这个是测试的最重要的一个好处，就相当于我们是去医院做了一个 X 照了一个 X 光是一样的。 通过无论是非测试还是测试啊，得出结果之后怎么样来激发孩子的这个潜能呢？ 你做测试，你是为了发现孩子的潜能。那么你发现完之后，你需要通过一个一个的对话，帮助学生不断的去树立目标、澄清目标、排除障碍、去行动的。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个模型呢，就叫 GROW 模型。我们前段时间那个斯坦福大学的那个 Carol Dweck 教授就写了一个关于终身成长的这本书哈，他那个里面就提到一个叫成长性思维。那我们这个 GROW 模型呢，也是配备的这个Carol Dweck 教授的。那么 G 呢代表是目标， R 呢代表是现实， O 呢代表是选择， P 呢代表是W 代表是行动。就是我们家长在跟学生沟通的时候一定要走这四步，你要跟学生去谈目标，你要跟学生去谈现实啊，然后帮他拓展思维，带着他行动，这就是我们家长能够帮助学生的。 目标、现实、选择和行动啊。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对于很多家长来讲，目标是什么，现实是什么，选择是什么，行动又该怎么做啊。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就只能说到这儿了。如果这个以后有机会呢，我们还会就更具体的内容吧，给大家呢来做这个分析。不过呢，今天如何激发孩子学习的动力，我想大家可以做的有一些，就是回去可以找一找啊，孩子这个有没有动力不足的表现，同时呢分析下这个动力不足的原因是什么。 但是有一句必须说，就是你们刚才说要从初中开始，初高中的去看孩子特质，这一点我是反对的。 您是往前往后， 要从婴儿不说了，幼小啊，幼儿园小学时候就得开始了。因为他特质也有一个挖掘的问题，也有一个培养问题，巩固发展和固化表现证明出来的过程，可不是从初一开始的。 所以说我们这个家长课堂，虽说主要的话题呢可能是针对于初高中的家长，但是对于所有的家长来讲，这个课堂呢应该是从你孕育孩子或者想要孩子的时候就开始了，家长就要开始学习了啊。那我们也希望能够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呢，尽可能多的啊，给大家呢介绍一些有关如何当家长或者说当好家长的那么一些步骤吧，或者刚才郭老师说的那个，我觉得也特别的管用，就是怎么样跟孩子说话，怎么样来提问，也就是为什么你会马虎，或是什么让你这道题做错了。哎，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如果大家今天能够记住这两句话，肯定会对自己有帮助的。是吧。好，那也非常感谢李强先生和郭晶晶老师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的这些交流。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家长课堂呢也就上到这儿了，也感谢大家的收听。